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5集。看来只要裂隙一开，他就会来。剧情没有因为他的自作聪明发生任何改变，只是手心滚烫的温度传到他的唇，简直像是用电熨斗烫他的嘴。这人发烧了，还烧得不轻。幻妖绕了一圈又离开，木生放开手倒退一步，转身走到了有光的地方。妙妙离开了墙，提起裙摆跟着他走了几步。木生转过身望着他，声音很轻，话中讥诮之意听起来恍若隔世。你以为挡住自己的脸，幻妖就看不见你了？对啊，他猛然反应过来，屏风下面是可以露出他的脚的。一叶障目不过如是，他怎么犯傻了呢？怎么了？他见他低着头沉默不语，捏住了他的下巴，抬起他的脸，强迫他与自己对视。林妙妙愕然望着他那双熟悉的眼眸，旋即慢慢低垂眼睫，目光小心地落在他抬自己脸的手上。这样有侵略性的动作，从前他是不会做的。在原著里，木生被一个人留在裂隙上，心里怨恨姐姐在乎柳拂衣不顾惜性命，再跳下裂隙时已经是一朵经过黑化的黑莲花。可是现在情况又有些不同，他提前推动剧情，裂隙也跟着提前打开。提前跳入裂隙的木生比原著里狼狈得多，他的脸色异常苍白，显见是放了血又生着病，让他有点担心他会不会下一秒就直接昏倒了。如果说黑化了，他不可能放任自己这样不体面的出现。若说他没能黑化，现在这种反应又是强迫的。四目相对，他的眼睛眨了眨。 你发烧了？ 木生怔怔地松开手，有些迷惘地盯着女孩的脸，只觉得心里混沌一片。离得这么远，他也能看得出。妙妙伸手，想看看他肩上的伤口是否愈合，又怕弄痛了他，便轻轻摸了摸他肩下的衣服，是湿的。他忽闪着黑白分明的眼睛瞪着木生，有点生气了。你听见我跟你说的话了吗？不可能没听到吧，我喊得那么大声，半个泾阳坡都听得见。我不是说保命要紧吗？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他望着他欲言又止，半晌才垂眸，轻不可闻。 我听到了。 听到了，是被瞬间钉进木桩里的钉子，像不容拒绝划开天幕的闪电。午夜梦回，依然是这脆生生甜蜜蜜的最后一句。可是有什么用呢？不过是一句话的功夫，用不了他一分钟，眼前这人却是可以为了柳拂衣跳裂隙的。他见冷的目光落在他腰际，猛然抬眼，眸中有惊怒闪过。 香囊呢？ 妙妙指指怀里，一脸无辜。 我装这儿了。 这个动作有些奇异，恍然间让他觉得他似乎是在指着自己的心。妙妙隔着衣服摸着怀里的香囊，嘴里抱怨， 你这个香囊要系就系紧一些，不要动不动就掉了，让我在地上到处找。 他眼中迅速荡出了几丝奇异的情愫，如同在湖里飘石子儿，一圈一圈温柔的涟漪蔓延开来。他长长的睫毛轻覆下来，遮住了眸中情绪。 回去以后几个不会掉的。 风声卷动帐子，将作为隔挡的屏风吹得咔嗒作响。柳拂衣一掌毫不留情地袭来，木瑶在地上打了个滚，堪堪避开，避无可避，半坐在了阵中。顺而直的黑发散落下来，覆盖了肩膀。他的左脚踝已经伤了， 站不起来，对峙的后半段几乎都是贴在地上进行的。柳福一的攻击数次擦着他的脸过去，差一点就能要了他的命。他若不落入阵中，就只能死在他手下。他从没想过，即使到了这一步，他依然舍不得对他出手。傀儡收回掌去，冷淡地看着坐在阵中的少女，就仿佛看着一只终于被关进笼中的鸟。 福一，福一。 慕瑶竟冲他笑了笑，笑得破碎而哀伤。傀儡空洞的眼中生出了一丝迟疑，似乎在疑惑眼前人为何执手不攻。这片刻，窗户被人推开了，红裙子的幻腰懒洋洋地坐在了脆弱的窗框上，两条腿悬在窗边，轻轻一招手，傀儡颔首，毕恭毕敬地回到他身边。慕瑶望着幻腰，心里暗叹一声，他和林妙妙都只顾着门，殊不知上了封印的门只是个幌子，窗户才是进出的通道。他们二人都从后院绕进来，不经过厅堂，林妙妙在外守得再紧也是白费功夫。 柳哥哥干得好。 幻妖裂开血红的唇，绽放了一个诡异的笑。柳福一站在他身边垂手， 裂隙已开，是否趁此时？ 慕瑶的脸色霎时惨白，唇畔浮上一丝绝望的笑。裂隙一旦打开，幻妖可借天地之力将他置于死地，而这居然是由他提醒的。 哎，不急。 幻妖满意地欣赏着慕瑶惨淡的神色。 外面还有一个，不是两个。 他意味深长地望着屏风后紧闭的房门，鲜红的嘴唇轻启， 给他们来个大团圆。 地宫里阴暗潮湿，闷得人心头发慌，好在裂隙开着，输送了柔和的月光，一点稀薄的新鲜空气也慢慢涌下来，带着湿漉漉的气味。外面的雨应是停了。想到这里，林妙妙抓着木生的衣袖多摸了几下。 淋雨了？ 少年掀起眼，半晌才道， 这你也知道？ 说这句话时，妙妙恍惚中有种错觉，觉得眼前的人瞬间变成了一只浑身的毛都湿哒哒的小狗，心里的委屈都漫成了河，还抿着嘴角一声不吭，只用乌黑的眼睛欲言又止地望着他。妙妙吃的笑了，但身在地宫不敢放肆，她立刻捂住了嘴，压低声音，亮晶晶的眼里闪烁着得意。 我聪明吧？ 木生看着她，眸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。她嬉皮笑脸地追着问， 你怎么不躲躲雨啊？ 少年脸眸转身， 我送你上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